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88集。他的脑子得聪明到什么程度？偶像二十四小时前期带着情影帝这个噱头在网上赚足了热度，八点一到，各大视频 APP 与星级卫视同步播出，视频上半边就开始滚动弹幕了。秦修晨看了眼弹幕，并没有关掉，因为秦玲一开始那一期录制到一半受伤了，所以第一期播放的是秦善的那一期。镜头比较缓慢的从景文起床后的情况再到秦修晨这边，执意要亲自喊他侄女儿。看到镜头对准了秦善的房间，弹幕开始激动了。 啊，秦影帝盛世美颜！ 我感觉导演组很抗拒拍他侄女，希望他侄女的出场不会尴尬。 尴尬是必须的好吗？为什么秦影帝突然多了一个侄女？据圈内消息，那个侄女是刚刚才认回来的，我感觉他是想红想疯了吧，希望他不要给秦影帝招黑。 就我一个好奇，他侄女有没有遗传到他们家族的良好基因吗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。 我有预感，秦影帝的人设会在他侄女这里崩掉。 天哪，竟然是才认回来的吗？啊，爸爸侄女，妈妈爱你。 弹幕上正吵得火热的时候，这一段镜头已经切换到秦冉的那张脸上了。所有看直播的人都能看到，弹幕一瞬间少了大半，随即就是大片的啊啊啊席卷而来，顺势而来的还有一大堆的爬墙粉。节目里景文跟景文表弟创造的笑点很多，当播放到秦冉一个人扛起一根木头的时候，弹幕上一大片的问号，密密麻麻，各种颜色全是问号。尤其摄影机还很骚的给木头来了一个特写，上面的木屑都能看得清。秦冉把木头随手往地上一放，还弹起了一阵灰。摄影师还拍下来秦影帝跟景文表弟试图抬起木头的画面，给两人配上了黑人问号脸的表情包。弹幕上又掀起了喊哈哈哈哈的狂潮。弹幕上本来有人说秦冉造假，或者猜测那根木头是假的的人瞬间没话了。与此同时，婷兰程金本来靠着沙发看着，看着这一幕脚不由慢慢的软下来，差点没给跪在地上。程木面无表情的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咔嚓一声吃了一口薯片。 你没事吧？ 问完又咔嚓一声吃了一口薯片。程温如家里，他抽了一张纸，正僵硬地在擦自己不小心喷到桌子上的水，有些恍恍惚惚的。云锦小区，秦汉秋眨了好几次眼睛，又抓着秦修晨问了好几遍，才敢相信那镜头里的秦冉是真的，没有经过一丁点的剪辑，秦汉秋才神游般的抓了个瓜子，毫无灵魂地吃着。白天天那段物理题也没有被删掉，这一段秦冉的解题速度太快了，镜头也没有捕捉到他到底在看哪点。 虽然我也喜欢小姐姐，但这会不会有点假呀？小姐姐不会是有剧本的吧？还有白天天跟那个物理老师是节目组的托吧？ 弹幕上有人直喊666，跪了。有人开始怀疑节目的真实性，最后秦修晨说出他是京大物理系的。 我操，惊现京大学霸。 哎，等等，京大物理系的也没有这样的呀，我是一眼看不出来题目错了。 信的人多，但不信的人也有，也有黑粉。至于后面的古巴比伦星期制度跟摩斯密码16进制，连看的观众都一头雾水，有人百度完回来直接在公屏膜拜大佬。 这绝对是节目组故意给他的剧本，我有预感秦影帝的侄女下一步就要进入娱乐圈了， 这个综艺节目应该是秦影帝故意捧他的吧，可惜尺度把握的不好啊，捧得太过了，坐等给我打脸啊。 这样想的人不少，直到最后一个藏在六阶魔方内的密码。当时现场秦冉、秦影帝跟景文在场的人都没有注意到秦冉解完魔方的过程，但摄像头却是拍到了。秦冉的手速太快了，快到在镜头里似乎出现了残影。秦冉半坐在桌子上，一边漫不经心地拼着魔方，一边听着景文等人说话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看魔方。六阶魔方在他手中似乎完成了花样。 哎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他玩魔方的时候，景影后等人还在说话，看他们的动作口型都没有加快，可见节目组播放的是正常速度。 默默地说一句，你们看他的表情，他都没看魔方，我感觉他还游刃有余，这应该不是他的极限速度。 前面都是口头描述，弹幕上不少人找到了喷的点，说秦冉在作秀，节目组有黑幕，但魔方这儿没法黑，完全找不到黑点。节目一期只有这么一点，播放到最后，导演开口让秦影帝找两个朋友，最后因为白天天的话变成了秦冉。 秦冉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节目组是认真的？呵呵，坐等秦冉的朋友。 他能请到什么朋友？不知道导演是冲着秦影帝的名头去的吗？ 粉尘们专注自家跟侄女就好，不要回复节奏哦。 在一众粉丝的问号中，节目组播放了下期见预告，只放了一段秦冉的朋友到来，现场激动又控制不住场面的场景。 我操，我怎么跟这来的究竟是谁呀、好着急啊。 一期节目播放完，秦影帝侄女、秦家人颜值、偶像二十四小时、偶像二十四小时黑幕，四个热搜同时占据热搜榜。云锦小区，秦管家看完，除了一开始有些惊讶，到后来就淡定了。他拿着一杯茶，看向秦修晨：“ 没想到您这么捧秦冉小姐，不过这么用人设没问题吗？不会有人黑你们俩吧？” 后面古巴比伦跟小提琴那里太古怪了，要真是自己想出来的，他的脑子得聪明到什么程度啊。秦管家跟在秦修晨身边，这些年耳濡目染，也知道娱乐圈的一些事，娱乐圈喜欢搞人设那一套，他记得挺清楚的，下意识地认为这是秦修晨给秦冉安排的人设。 没有剧本。 秦修晨没有看秦管家，直接站起来，俊美的脸上染上了一层冰霜，眸色阴沉，从兜里拿出手机，刚要打电话，经纪人的电话也正好打进来。经纪人刚看完直播就发现不对劲，就立马给秦修晨打了电话。 你没有跟导演确认过，让他别按真实情况剪辑。 秦修晨眸色低，压低的声音罕见地带了怒气。经纪人那边正在穿衣服，准备去工作室。 我问了，他们说播放内容在江总的监制下完成的，我就没多管。哎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已经通知工作室的人回来加班了，商量一下对策。 秦修晨挂断电话，房间笼上了一层低气压。秦冉这个 bug， 如果不是节目组的人亲身经历，说到外面很难让人相信，更别说搬到节目上来。网络喷子就是这样，那么短时间内就能破解密码，这不是正常人的范围，结论肯定都是假的。明星放在节目组的剧本他们信，那些真正学霸学神们的超强记忆、超强计算能力在他们眼中就是假的，因为他们的脑子达不到那些人的高度。这一点秦修晨在节目拍完就预料到了，他亲自叮嘱了节目组要注意剪辑，不要太神话。后来回京城后，又让经纪人提醒了几回。 毕竟秦冉跟江冬叶那么熟，秦影帝觉得导演组也分得清轻重，就算没有他也不会想要去得罪江冬叶跟秦冉，所以就也没有亲自取丁。谁知道今天一看节目，导演组还真敢这样剪辑，弹幕上就已经有黑子出现了，要是任事情发酵，网友还不知道会怎么诋毁秦冉呢。秦修沉抿唇，他拿起放在一边的外套直接开门出去了，甚至忘记了跟秦汉秋打招呼。门被带上，秦管家愣在原地，好半晌后他才像是回过神来，怔怔地回头看向秦玲跟秦汉秋。 刚刚六爷说没用剧本是什么意思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